滑雪改滑冰，这真是一次特殊的冬奥体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有没有了解、掌握，并且会继续关注残奥单板滑雪这个项目呢？作为东道主，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队选手们又会在北京冬残奥会上有哪些精彩表现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小记者梁天月。残奥单板滑雪是竞速项目，比赛中运动员在起伏不平的雪道上向下滑行，需要穿越一定数量的奇门，速度最快者获胜。坡面回转赛道场地为不规则地形，有适当斜坡、垂直落差、障碍追逐赛道，垂直落差在100米至250米之间，平均坡度12度左右。残奥单板滑雪也是一项自我挑战的运动，坡面回转采取单人计时赛形式，运动员滑行两轮，用时最短的一轮成绩决定最终排名。障碍追逐采用预定赛制，与预赛采用单人计时赛形式，每人有两轮滑行机会，取最好成绩排名。根据参赛运动员数量确定进入决赛人数，决赛采用双人淘汰赛制，运动员两人一组出发，率先通过终点的运动员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冠军。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来自沈阳的优秀残奥运动员孙琦。首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2017年的新西兰残奥单板滑雪世界杯比赛中，孙琦在男子 LL2 级别18名运动员中获得第6名，正是当时我国在该级别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而到了2018年3月举行的平昌冬残奥会上，孙琦夺得第11名。当时19岁的孙琦表示，因为练习时间太短了，在技术上我们跟世界一流选手相比还存在差距，我相信通过未来的努力，我们会在家门口获得好成绩。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北京冬残奥会将于2022年3月4日到3月13日举行，分别设有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共设置6个大项、78个小项，届时一共将产生78枚金牌。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共使用30个场馆，我们刚刚介绍的残奥单板滑雪就将在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届时将使用单板障碍追逐赛道和平行大回转的赛道。 在今年的2月份，云顶滑雪公园举办了2020至2021赛季全国残奥单板滑雪的邀请赛。另外，作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非竞赛场馆之一，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也是在云顶大酒店的现有场馆基础上改建而成。2022年的冬奥会后，新闻中心将变成丰富多样的会议空间。 Genting Snow Park will be one of the main venues for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is 3.3 degrees, and the snow period is as long as 150 days, running from late November to late March of the next year. 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蓝丽瑶和邢晨元的脚步，一同走进云顶滑雪公园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蓝丽瑶。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就要召开了，全国各地都在为冬奥会的召开积极准备着，其中就有冬奥场地的搭建，但是所有场地都从零开始修建，需要很多人力和空地，冬奥之后还有可能闲置，于是人们决定在已有场地的基础上建造冬奥场地，比如将在2022年作为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比赛场地的云顶滑雪公园。云顶滑雪公园位于同为举办城市的张家口市崇礼区，它于2012年正式开业，规划开发88条雪道。 平日这里也是知名的滑雪圣地，也是空中技巧国家队的训练基地。2020年，云顶滑雪公园6条冬奥赛道已全部建设完成，投入使用。这些冬奥赛道也会用于举办其他专业滑雪比赛，并成为中国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队的训练基地。今年2月份，云顶滑雪公园举办雪上项目的测试，受疫情影响，原本的模拟测试赛改为测试活动。要想通过更加有限的方法检验场馆，锻炼团队，摸清规律，磨合机制，达成既定的测试目标。目前封闭状态下的赛会服务保障方案已编制完成，除此之外，环境整治工作也在扎实开展，明确建设标准，全面推进绿化、美化、净化工作，环境质量日益提升。冬奥设施的建设工作不仅是为了冬奥会的项目，还是为了以后的可持续发展。冬奥期间加设的雪道、客房、项目等，对云顶滑雪公园以后的发展和旅游业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小记者邢晨元。 Located in 崇礼张家口，云顶 Ski Park is the main competition venue for freestyle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in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云顶 Ski Park is the reconstruction on the original snowway, combined with the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landform to minimize the amount of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e balance of earthwork excavation and filling were fully considered, and the reuse of water resources wa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so a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tadium. 基本上我们达到了挖出来的土方就回填到我们的比赛赛道，这样的话呢，节省了一个工程量。因为崇礼整个夏天是雨季，在建设完成以后，土方完成以后呢，都在这些比赛场地上种植了一个草被、植被，然后呢，防止这些土水土的流失。我们山下造了那个蓄水池，利用我们的融雪的那个水，还有雨季的这些水呢，再利用，用于雪季的一个造雪，这样会节省很多能源。 云顶 Ski Park will also open some of its track to the public after the Winter Olympics. In this way, the Winter Olympic venues can play their own role after the competition. 有的因为战线强，包括像空中技巧、雪上技巧这样的场地呢，我们赛后呢会利用给予我们的国家队啊，还有其他的省队、专业队的来进行训练。而像游行池、单板平行大会展这样的赛道呢，我们会进行对大众开放，然后让大众体验我们的奥运会的一个赛道。在夏天呢，我们会种上植被，我们会在上面有一些夏天的一些运动项目，包括山地自行车，包括我们的野营、山地越野跑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在奥运赛后可以享受。 In the process of venue construction,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direction, and green has become the background color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construction.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 arenas will provide world-class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venues for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t will also leave China a valuable asset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感谢小记者们的介绍。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中，来自北京市翠微小学43班的侯新玉同学将为大家带来红领巾讲红色故事，作为新时代少年对建党100周年的献礼。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的侯新宇，现在由我为大家讲述红色记忆中的红军桥的故事。红军桥在瑞金叶坪村，有一座横跨奔腾咆哮的绵江河的桥，是阳西村的主要通道。它的旁边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驻地及叶坪革命遗址群， 这座桥被群众称为红军桥。这座桥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军民鱼水情深的连心桥，见证着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关心群众生活的红色历史空间。故事还得追溯到1932年，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同时还时常不忘群众的生产生活，经常领着工作人员到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解决事关民生的问题。这年2月的一天，为研究部署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赴叶坪村相邻的杨溪村去调查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沔江河上架起的一座小木桥是并经之路，来到小木桥跟前，毛泽东发现架在河堤上的好几块木板，由于多年江水的溅积，早已千疮百孔，有两三块已经没烂了一大半。为安全起见，毛泽东一行小心翼翼地挨个过桥，虽轻手轻脚，但只要踏上了小木桥，桥身随即晃摆起来，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好一会儿，毛泽东等一行才异常艰难地踏着木板桥过了河。到对岸后，毛泽东提议大家坐在河坎上休息一会儿，他习惯性地抽起香烟，看着眼前岌岌可危的小木桥一言不发，心里在想，刚才一行几个徒手过桥都战战兢兢的，何况乡村老表还要肩挑背驮东西过桥呢，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几米深的河水，这座桥已经危及乡村老表的生命财产安全。想到这儿，毛泽东不由焦虑不安起来，就对身旁陪同的乡干部老谢说，老谢你看，这座桥如不再修一修，说不定哪天就要坍塌，群众过桥会很危险，刚才我们过桥都胆战心惊的，不能再耽误了，要赶紧组织劳力修缮一下。老谢的脸刷得红到脖子根，不好意思地回答，最近农忙没时间顾上了，再说农忙也很难顾人。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说，党干部一定要时刻把群众装在心里头，一定要急群众之所急，不能因为其他工作忙而忽略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安全问题啊。老谢听后很是自责羞愧地说，毛主席您为我们想得真周到，回去后立即召开乡干部会议进行研究，发动群众把桥修好。这就对了，事不宜迟，现在不好请人，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毛泽东这才起身拍了拍粘在身上的泥土，甚为满意地离开了河坎下，到下个村去走访群众。临走前再次叮嘱老谢，修桥不能增加群众负担，老谢当即应允。老谢回到乡政府，把毛主席建议修桥的事向苏维埃主席做了汇报，最后决定改变原先雇请工人修桥的打算，发动乡村干部利用午休时间找木头备石料。很快的，经过大家齐心协力，木头石料备齐了， 几天后，沿江河畔来了十几个人，这是老谢带领的修桥队伍。那天，毛泽东得到乡里动工修桥的消息，十分高兴，早早来到河堤边。毛泽东一声令下，大伙儿马上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拆的拆，搬的搬，抬的抬，定的定。毛泽东也卷起袖子，挽起裤腿，领着随行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修桥的队伍中。参加修桥劳动的乡干部看着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自己在一起忙活，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热情更高，干劲更足。毛泽东和修桥乡干部一起保质量、赶时间、抢进度，连续干了四天，一座简易牢固、安装了木栏杆的新木桥横跨在绵江河上。饮水思源的当地人民，为了感谢毛泽东帮助他们修建新木桥，便把这座桥取名为红军桥，这一称呼一直保留到现在。1980年，当地政府考虑到该桥是交通要道，临桥的杨溪、新苑、田屋、腰部等四五个群众出行都必须经过这里，于是又组织全乡干部群众投工投劳，拆除旧木桥，建成一座安装铁栏杆扶手，长100余米，宽5米多，高8米多，立8个桥墩的水泥钢混桥，并在桥左端栏杆柱子上醒目的雕刻上“红军桥”三个大字。虽时过境迁，但红军桥的故事仍然在瑞金广为流传。这座红军桥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亲民爱民，才能完成执政为民的历史使命。谁真正做到了情系于民，谁就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戴。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同步播出。 每周六日上午8点半、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半，倾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See you next time. 是谁用真情把冰点亮？是谁用激情让雪奔放？有翅膀谁不渴望飞翔？有壮志就要迸发力量，是我和太阳比赛荣光，是我向未来追赶梦想，有汗水雪花也会芬芳，有热情烟动向往，最新最美最亮，冬奥阳光，青春的赛场。